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波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四十三集，最终，东树和成哉一起在起居室迎来了黎明。因为余震不时发生，每次都令人紧张，在其他房间里恐怕也难以安眠。东树见成哉做外出的准备，就问道： 哥，你要去哪儿？ 看看周围的情况，这里安全，但其他地方未必。 我也去。 走出宅邸时，大门发出摩擦声，而且关不严实。 门坏了， 地板倾斜成那样，门的开合不好也不奇怪，主要还是看其他建筑怎么样了。 二人由宅邸来到官邸，由于是建在斜坡上，那里相当于官邸的二楼。二人巡查了官邸内部，走下楼梯，没有特别的异常。下到一楼，走向西出口，途中成哉忽然止步，仰头看天。 怎么了？ 乌云移动得很快，果然还是要下雨。 是地震和反季节台风吗？这没完没了的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 不清楚，说不定是宇宙要毁灭我们。 宇宙？太医死的时候你也说了同样的话。 本来我们就不该存在，对于时间空间而言，我们的智慧是一种障碍。 能这样说吗？时间和空间是没有意志的吧？ 当然了，但假如时间或空间跟精神是联动的，会怎么样？当智慧存在于不可存在之处时，时间和空间就要动起来，把它消灭。也许宇宙中有这么一条法则。 你说的是真的吗？ 当然，不这么想，怎么能够解释这些异常气象和地壳变动？但是不是说要放弃，无论有什么样的法则，我都要活下去，还要让大家也活下去。我认为这个世界诞生了生命本身就是奇迹，本来这个宇宙只由时间和空间支配，然而因为诞生了生命，产生了不能用数学式说明的智慧，这对于时间和空间而言是天大的失算。既然这样，再引发一次失算也是可能的，也是可以期待的，对吧？ 听着哥哥的叙述，看着哥哥热情焕发的脸，东树苦笑。 怎么了？ 不，没什么，我只是在想，能让哥哥你说出放弃，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。 我说过从不放弃。 成哉说着迈开步子，二人出了西出口，但只走出几步就不得不止步。眼前的光景让东树说不出话来，道路消失了，以往被称为外窟大道的宽阔马路完全塌陷，没处流的雨水灌了进去，形成了一条泥浆河。 这下面是地铁银座线了，这是发生了塌陷吧？地震的力量真是恐怖。 这里之所以塌陷， 东树好不容易发出声音，成哉似乎领会了弟弟的心思，点了点头。 其他地方的话，可能有地铁开通的地方全都垮塌了，东京的道路下面都通着地铁。 二人开始沿垮塌的道路边行走，银座线和南北线交叉，南北线上面的道路也坍塌了，南北线又与千代田线相交，首相官邸被这三条地铁线围绕着。 不能一直在这儿待下去了，正因为有了路，城市出行才方便，假如没有了路，就没有比这更难移动的地方了，搞不好就会被困在这里，哪儿都去不了。 你是说要离开？ 只能这样，如果再下暴风雨，就再也走不了了。 二人返回宅邸，到了餐厅一看，三个女人正在桌上摆放罐头和真空包装的熟食。 你们这是干什么？ 我们在核实库存，因为食物有限，所以要规划一下。 这倒是， 应该这么做。 弄清总量之后，就知道每个人的份额了，这就是每个人当前的财产啊。 财产？什么意思？ 字面意思，不清楚自己的份额，心里不是没底吗？哪些算是共有的，哪些算个人的，得定下来啊。 现在可不是考虑个人财产的时候，一切都是公有的，食物、用具、衣服等等都是。 身体也是。 明日香瞪着程灾。 性生活也要公有吗？ 程灾叹了口气。 原来是因为这个，因此开始在乎个人财产了？ 什么意思？ 他们在告诉我们，未必跟我们一直在一起，在关键时刻，有可能各走各的路，所以趁现在，把食物分掉。 可你觉得，光凭女人，可以在这样的世界活下去吗？ 明日香晃晃脑袋。 活下去并不是唯一的目的，这事关尊严。我们想清楚地表态，我们并不是生育工具。 谁也没有这么认为。 不，程灾先生这么认为。 明日香指着程灾。 否则，他就不会说出让人抛弃个人感情，跟不喜欢的男人生孩子这种话。 我不认为女性是生育工具。 程灾静静地说。 我只是期待你们成为夏娃。 明日香浅浅一笑，耸耸肩。 这只是换个说法而已，对我们的要求还不是一样。总之，我觉得明确各自的份额很重要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要挟，想吃饭就听话。 没人会说这种话。 你可能不会说。 明日香低下头。一旁，蔡蔡美和荣美子默默继续手上的事情，看来是要把食物十等分，就连美宝和婴儿也各当一个人算，似乎显示了他们的意图。 事到如今，我就对你们直说了吧。 程灾迈出一步。 必须抛弃个人的想法，因为在这里，单单一个人是活不下去的，十个人同心合力才能争取活下去。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。 所以啊，我说了，活下去并不是唯一重要的。 尊严很重要吗？那永仁怎么办？如果想要他活下去，我们就必须活下去。可以把自己的尊严和自己的生命放在天平上衡量，但谁也没有资格把别人的生命放在天平上，不是吗？ 程灾走近蔡蔡美，注视着她的侧脸。 我不是立刻要求你们成为夏娃，请不要误解我。我只是不想让人类灭绝，我不想当永仁长大时周围一个伙伴也没有。 不可能。 你说什么？ 我说不可能，永仁不可能长大了，因为在那之前所有人都会死。 我绝对不会让大家死。 绝对？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山西夫妇也好，太医也好，不都死了吗？你根本无能为力。 面对蔡蔡美的反击，程灾露出畏缩的表情。东树心头一震，哥哥绝少会这样。 对不起，我不该责备程灾先生的。你没有做错什么，而且还为大家竭尽全力了。 蔡蔡美的眼眶眼看着红了，她低下头，像是要掩饰，随即跑出门去。与蔡蔡美错身进来的是户田，他还是那一张涨红的脸。 啊，怎么了？ 他察觉气氛沉重，问东树等人。 离开这里。 啊，要离开？ 户田瞠目结舌。 离开宅邸，我跟东树查看了周围的情况，由于一再地震，道路几乎都走不通了，如果再不走就没机会走了。我们要在出现这种情况之前去更为开阔的地方。 户田兴味索然地咧着嘴。 你是说去农村建设村庄吗？啊，你还真这么想啊？ 我说过，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。 户田轻轻摇晃着脑袋在椅子上坐下。 我免了，我不能再响应这样的建议了，我就待在这里。 你没听见吗？ 待在这种地方没有未来。 我无所谓，你还年轻，可能执着于生活下去。我已经这把年龄了，就算再长寿也没几天活头了。本来想退休之后每天能做点喜欢的事情，结果呵呵，那什么时候死了也无所谓了，我累了。所以要离开的话，你们走就好了，我留下。 户田先生， 这样正好。户田先生，我们正在按人头分食物呢，有你的一份，你自己拿着吧。 等一下，这种事情还是不要擅自决定。 为什么？人家户田先生也需要食物吧？你的意思是，即使户田先生留在这里，我们也带走全部的食物？ 我不是。 既然这样，你就别拦着。我只是在维护户田先生应得的权利而已。不光户田先生，也许还有人有别的想法。我觉得有必要把食物分配掉。 不行，户田先生，我理解你，但是请跟我们一起行动，求你了。 真不明白，为什么要一起行动啊？啊，你们跟我这样的老头在一起，有什么好处啊？啊？ 成灾摇摇头。 我记得山西先生也说过同样的话，可是并没有没有用的人，一个人不如两个，两个人不如三个，人越多生存能力越强。我们只有十个人，如果再四分五裂的行动，我们就全完了。 所以啊，我都说了我无所谓。 即使你无所谓，我也不允许。 成灾拍着桌子说道。就在此时，仿佛要显示动荡的未来，响起了低沉的雷鸣声。东树望向窗外，虽是早上，外面却漆黑一片，很快便下起了雨。 好像又要下大雨了。 考虑到外面的路况，如果又像上次那样，我们就会被困死在这里。如果不能尽早逃出去。 这时传来了咚咚的脚步声，门砰的打开，何赖闯了进来，身后是小峰。 都在啊，正好。 何赖的神情有些兴奋。 怎么了？ 英文翻译出来了，当然不是我翻译的。 何赖翘起拇指示意身后的小峰。 有什么消息吗？ 不只是消息这么简单，上面写着天大的事。 何赖回头看小峰说道。 你给大家说说。 小峰表情僵硬地走上前。 用一句话总结，就是要再来一次。 什么再来一次？ 小峰做了个深呼吸，再次开口道。 P13 现象在第一次发生的36天之后再来一次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